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7集，韩听竹千防万防，没料到挨着戏台子最近的那间包厢，有人拿了狙击枪，人人盯着戏台子，一出大体温情的故事，其中最悲情的片段总是不容错过的。阿音对兵器枪械一向不懂，韩听竹和唐三却见得多，那杆枪找位置对准时，两个男人同时发现。唐三箭步冲上前，下意识地以自身挡住韩听竹，可砰的一声枪响后，唐三紧闭着眼却没感受到疼痛。周围楼上楼下的看客尖叫着四散奔跑，韩听竹的人有进来的对着那边开枪，有的循着枪声去找。唐三睁眼回头，却见着自己一向敬重的阿姐瞪大着眼睛，嘴也微张，但说不出一句话。韩听竹整个人抱着他，子弹从后胸穿过，阿英恍惚感觉到那一下打得自己身体都感觉顿了顿。 先生， 唐三再换想上前却不敢动，他想不清楚自己明明已经护住了韩听竹，包厢里的三个人最该受伤甚至身死的应该是自己，为何韩听竹被穿了心脏？可那狙击的人瞄准的根本不是韩听竹，而是阿音。韩听竹细看出角度略有偏差，唐三挡在他身前，他便转身护住了阿音，毕竟谁也想不到对方瞄准的是个女人。那一刻真正的两心相应，阿音好后悔，实在好悔。她穿白色长衫，衣摆还用银线绣着飞鹤祥云，整个背部晕满了血，好像又透过前胸躺在阿音身上。她忘记了自己那日穿的是正红色旗袍还是暗红色，又有可能也是白色，记不清了。血染得太夸张，阿音记不清了。 听竹， 泪水比声音先一步出，手实在是抖，颤着摸他挂满薄汗的脸。 听竹，你别吓我。 韩听竹撑出了个笑，阿音听得出来气息实在是微弱，他大抵骂过他两次蠢，彼时不知眼前人最蠢的是有一日亲自为他挡子弹。阿音已知活了千年的鬼，心脏虚假平稳地跳动，即便枪弹穿过，叫药叉用法术也就医好了，何以至于要你一个凡人挡？阿音叫唐三帮忙，两人撑着韩听竹下楼，要出门坐车，要去医院。阿音匆匆安抚，不知最该被安抚的人是自己。 听竹，你坚持住，我们去找李医生。 到了戏院门口，韩听竹脚步愈加慢了。不过入内半个时辰，天空飘雪了，雪花很大很大，是上海多年没有过的大。阿音甚至觉得那白茫茫的一片要把他压垮了，可压垮的不是他，是韩听竹。韩听竹向下坠，直到倒在地上，阿音跪下抱他，他们彼此实则都意识到了这是何征兆。韩听竹攥紧阿音的手，破天荒的两人手掌相同的凉，记忆里只有阿音才凉，韩听竹热。阿音泪水收不住闸，哭得实在凄惨。 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这样，韩听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怎么办？听竹吗？求求你，我们去医院，李自如一定救得过来。 雪花落在韩听竹脸上，阿音胡乱伸手去擦，发现自己手上不知何时也染上了血，胸腔快速起伏着，声音都变得沙哑，叫唐三。 快快帮我扶起来的，还有救的，快。 可唐三看着戏院门口 目之所及一片鲜血，他红眼立在原地不动，被韩听竹攥着的手收紧，阿音注意力又放在怀里的人身上，他最后的力气用来把阿音那只冰凉的手带到面前。从中弹到现在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几次张口亦是气音，好似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。 听竹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，我求求你。 手带到面前，依旧是那般虔诚的印上一吻，眼皮很沉，可他要坚持住，仅仅再看一眼阿音，刻在心里。孟婆汤他一定不喝，阿音的样子他不能忘。手又落下了，阿音哭喊骤停，心中仿佛有一座输了风调雨顺的四字的钟被狠狠地撞了声。 韩庭竹， 他不应了，一没动作了，再细小的举动阿音都敏感地捕捉得到，可什么都没有，韩庭竹平静得可怕。唐三对着雪花不断飘落的天打了三枪，听到枪响的手下带着抓到的人回了戏院门口，沉默无声。阿音听得到周围不断的脚步碎而砸，他伸手合上他眼，整个人佝偻着，额与额相触，声音变得很低很小，细数其中三分委屈七分悲凉。 关城，关城，你就是阿印的关城啊。 民国31年1月16日农历冬月最后一天，阿印再度永失所爱。忘记怎么回到家里，家人急匆匆地上前报，太太和先生前脚刚走，那黑猫不知怎么的爬上房顶掉下来摔死了。话音落，见着车里血染白衫的韩听竹。次日韩听竹尸体被火化，那么高大的人就变成了一瘦盒的灰。阿音泪目着轻笑。唐三从书房保险柜里拿出了一箱大黄鱼。 先生这些年倾尽全力把钱投在前线，大多财产都抵押出去了，他还说自己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破产了，但这箱黄鱼是留给阿姐的，不能动，只要他死后阿姐也能过得快活。 阿音没有拒绝，唐三放下便出去了，红社还有许多的事情要料理。他实在是没有想到，第二天再来韩公馆时，阿音走了，只留了张笔墨不多的信。那箱大黄鱼还在，寿和和永城木雕被带走了，常年上锁的柜子里的婚书，最下面抽屉里的剃刀和压着的一封信不见了，还有客厅那满墙的照片，最中间的相框空了。当然，这些除了阿音，再无第二个人知晓。唐三叹了叹，无奈展信。 唐三，上海与我再无留恋，听主所余一切悉数归你，勿念，珍重，阿姐亲笔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咪咪